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全民健身调查报告公布，让我们和体育做个朋友吧。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与上一次2007年的调查相比，如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加，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增强，人均体育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全民健身也存在一些短板，时间少、场地不足依然是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调查显示，30岁到39岁年龄段最缺乏锻炼，如何补齐全民健身的短板呢？如何让体育锻炼和体育精神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最近呢，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的一个调查公报。这份报告呢，呈现了过去7年以来我们国家不同年龄段民众健身意识、健身行为和体育消费的一个变化。值得高兴的是呢，有越来越多的人有锻炼身体的这样的意识了。不过这项调查也显示说，30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最缺乏体育锻炼了。另外呢，体育场地缺乏也是阻碍大家体育锻炼的一大因素。而说到体育消费呢，虽然过去7年有所上升，但是我们国家的体育消费还处在一个初级水平。那么怎么能够让体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朋友呢？其他体育上的强国哈，有什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各方的嘉宾来为您解读。同时呢，也欢迎您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您平时有没有时间参加体育锻炼呢？您对全民健身有什么好的建议呢？都欢迎您编辑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首先呢，还是为大家请出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啊，这个应该是体育迷们的一个大礼包了，一位是我们的资深体育评论人、体育广播主持人梁岩老师。梁老师您好。 好，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不少听众也都非常喜欢您，欢迎梁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新闻广播的评论员刘鹏飞博士。刘老师欢迎您。 传艺好，听众好。 我首先要想问问两位，平时有没有就是这种体育锻炼的习惯？梁老师， 我当然有。 梁老师肯定有哈。 我基本上坚持吧，每天就是我现在这个，就是我的形式就是比较简单，就是跑步、走路，以走路为主，大概坚持时速在6.5公里，然后走5公里吧。就是说每天基本上能完成45分钟到50分钟，因为不是有一个说法吗？40分钟以上，才能消耗你的热量，才能真正达到锻炼的这个目的。你说你就跑10分钟、20分钟不管用，所以我都基本上坚持。然后，或者游泳啊，还有一种呢，有条件的时候，比如说增加这个心血管的这个承受力，就是叫冰火两重天，就是先蒸桑拿，然后蒸啊一身大汗， 然后再冬泳， 不是咣叽就跳到冰水里去， 真的是跳冰水里。 对啊，有这样的地方有冰水，然后上来再蒸，蒸完一会儿再咣叽跳到冰水里， 真是 大概一般2到3个这样的来回。 天哪， 啊， 特别棒，就好多年轻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对，现在其实体育锻炼，不应该是，就中老年人像我们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自觉，因为怕死，怕死，所以就觉得哎呀得锻炼，日子现在越来越好，想过得活得长一点。而年轻人大部分的感觉就是我现在还不用呢，所以其实最需要锻炼，正像刚才你说的，这份调查呢，我也关注这份调查，其实最缺锻炼的其实不只是30岁到40岁，其实这个锻炼应该从小就开始， 没错。 20岁左右的也依然缺乏，因为20岁左右的孩子们，工作压力大，要么就泡在 网吧里泡在电脑上 做低头族 做低头族哎、所以我觉得需要锻炼，真正需要锻炼的是年轻人。 对，您说到这一点恰好是就是这个调查报告当中提到的一点哈。这个调查就是说现在咱们国家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年龄结构发展很不平衡，说老年人老年人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那么20岁到40岁这个人群当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比较低。谁最不喜欢锻炼呢？就是30岁到39岁这个年龄段是最缺乏锻炼。我感觉在说我呢。也是一个一种提醒。 对，因为这个比例高达60%，我注意到那个调查报告，就是30岁左右的人。 对，所以刘老师哈，您平时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体育锻炼的习惯吗？ 我现在基本也主要是以走为主，有时候偶尔有些慢跑，因为我这个人应该属于小脑不发达，虽然是非常非常喜欢体育，而且我们一家人都是比较喜欢体育，但是呢，我就真正比如说让我从事一些比较技术性强的。那基本是很难，我主要还是以走为主。 对，所以刘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呢，就让我想起来，他说他前提说的哈，非常喜欢体育，这就让我们想起来，就是说看比赛的时候，经常也会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一场足球赛，关注他的人很多，那就是几万人，这个坐到体育场里，人家说了，就是几万名不锻炼的人，在看，20多个每天锻炼的人去比赛，所以其实更需要的是看这个比赛的人动起来。 对，有句话叫做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哈。其实我觉得用到这个上面也是非常恰当的。 用到刘老师身上， 用到我身上也很恰当。其实我们不妨来看仔细的看一看啊，这次体育总局所做的这个调查报告，它的全称呢叫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报告，是体育总局委托体育科学研究所做的调查，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一个方法。这个样本呢是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60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在2014年里参加的体育健身活动状况进行了一个调查，是抽取了8万多户的居民，总共获得有效样本是135229例。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这个数字？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些数字我们也能看到，其实现在国家这个体育部门还有其实体育高校对我们这个全民健身活动它的这种调查是有科学性的，而且是比较重视的。包括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调查当中哈，还说到了一点问题，就是说现在哈我们的这个体育场地是缺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一直是制约大家去参与体育锻炼的一个短板。那么怎么样去解决一个场地缺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对此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位体育评论员，四克体育的创始人严强，接下来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我觉得体育场馆的缺乏在很长时间之内制约大众的体育全民健身这方面的一个干扰性的一个诉求，我觉得这可能跟整个社会发展的阶段直接相关的。从这种硬件的基础性的要求来看的话，要想短期之内就能够得以解决，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可能跟政府的投入啊，包括社会各方面资源的配合直接相关的。另外一方面啊，其实每一个核心城市，不光是一线城市了，我觉得1、2、3线城市啊，都会有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我觉得这些现有的场馆如何能够对于公众充分使用的话，会是一个改变目前场馆不足的一个应急的一个办法。那哪怕是像在北京的鸟巢啊，就是国家体育场，其实它的使用程度还略有些不足。这个如果使用不够的话，其实对于体育场馆的维护本身不利啊，也是一种浪费。所以我觉得能够有更合适的一些资源方面的结合，将这些现有体育场馆动用起来啊，这会是对于推进全民健身这样的体育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一种解决方案。 刚才两位说到，其实平时喜欢长走这种跑步哈，这种锻炼对场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的。但是好多朋友，比如喜欢踢球啊，喜欢打篮球啊，甚至是一些网球哈，他对场馆就是有比较高的这种要求了。所以怎么解决这个体育场馆不足的这么一个问题哈？刚才严强也说，希望能够高效的把现有的场馆利用起来。我不知道两位在这方面哈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实际上这个场馆问题我个人感觉啊，我觉得目前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我家住在那个清华北大附近， 嗯， 像我儿子每周都要打篮球，原来这么打篮球，我们直接就直接走到清华大学里头，就那个在西操场啊， 嗯， 你包括在游泳池旁边那个篮球场，就随便就可以打。旁边那包括农大、林大都可以进去打。包括那个运动场，你去跑步也都可以。实际上，现在我们比如我们学院路周边的各个大学、各个运动场都可以用。然后，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更专业一点，比如说打羽毛球，我以前也陪儿子去打羽毛球啊。虽然说林老师说我是光理论，我实际陪儿子去打，我也只是去开车给人付钱。他那个就像比如说那个像北京那个大学生体育馆那个就那里的那个体育馆，我们都可以去租，一年一年的租，包括收体。实际上说。现在就各种场地，包括羽毛球，包括网球，北航里的打网球也可以，说都可以，就是时间基本可以实现满足。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觉。 刘老师，我插一句啊，刘老师觉得，我觉得您是因为那个就是条件比较好，是离着高校比较近，就像我们家旁边就是一个大学，然后那个我们小区其实它活动空间不大，我就看到很多爷爷奶奶推着孩子还有小朋友就到大学里面去玩了，就当成一个小区的活动场了。 我赞同刘老师的这个说法，其实刚才。我就想先听刘老师说完了我才说哈，结果他没想到跟我说的顺拐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也不认为，起码就我们所处的北京地区，场馆并不是非常缺乏的，能开放的都尽可能的开放了，但是比如说中小学它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你让它都开放，比如在周六周日都开放，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难，学校的安全问题啊，等等这些设备的维护问题啊，包括是不是该收费啊等等，但是这个收费的场馆我觉得都已经是物尽其用管尽其用了。当然我更主要想说的是不是场地的问题。其实所有的只要你想动起来你都可以因地制宜甚至因陋就简。只要你想动没有不可能动不起来的事儿，你就在家是吧，现在你说一对年轻的夫妻有个七八十平米的房子，这是很正常的吧？对吧？或者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个平均水平。 是。 你家里搁一个跑步机啊，就是最简单的时候，你搁一跑步机，这天不好，你在家里走走啊，弄个哑铃啊，动一动，这都是最简单不过的了。所以就说不存在场地问题，主要还是意识和概念，就是你对动起来有没有一种渴望？ 稍微麻烦一点的，实际上就是足球。因为足球场稍微麻烦的，像篮球完全都可以解决。 对， 其实不在于场，真的不在于场地。当然也有一些场地，可能是受到了这个，比如说羽毛球，有的我知道有的场馆，比如说奥体中心那边，要提前一星期来预定。但是很多场馆都在想一些办法，比如说离我们电台很近的东单体育场，就是东单体育中心，他们想的这个办法，比如说他这个管理稍微贵一点哈，夏天冬天你都可以在里边打。那就是孩子们原来说是你们一波我们一波，咱们怎么能一块玩呢？人家想的办法就车轮大战，就像那个流水席一样，交10块钱你就上去啊，反正有人玩，而且大家就成为通过这个渠道成为了朋友。我经常去在那儿观察，因为我的孩子在旁边练球，然后我去观察他们打篮球的这些孩子，真的我觉得挺好，成为一个社交的平台，大家交朋友的平台。这还是一句话，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难事，是更多的。如果你现在说10000个人啊等着一块足球场地，那自然就会想出办法来了，对吧？人家说了，这是急中生智，你也可以生出这些办法。关键是真的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量，就是想真的想主动去锻炼的人，占的比例在我们国人的整体的比例里太小了。 对，还是说到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动起来。 对， 这个话题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份公报当中提到的，就是有关我们国家人群体育消费的一个调查。那么说到2014年，20岁及以上人群当中，有39.9%的人有过体育消费，人均体育消费呢是926元。那么消费人数比例和人均消费水平呢，都比7年前有所增长，而且这个幅度很大，都是增长超过了50%。虽然说我们的体育消费在这几年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呢，有不少业内人士也说，我们的体育消费其实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啊。那我们的体育消费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体育评论员、四克体育的创始人严强先生的分析。 体育消费的上升，这其实是跟以往的一些历史数据进行对比，较过往是有很大提升。但是如果你跟一些体育生活程度非常高的国家社会相比的话呢，虽然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数字上。这当中比较领先的国家，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是体育生活方式比较深的一些国家。另外像日本、韩国这方面也比我们高出不少。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体育事业真正的发展，它其实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数据就是整个国民人口啊，不光是在金钱方面的投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时间方面的投入，这两个数值这方面能不能够接近国际上的领先水平。这样的投入程度其实就说明着一个国家它的基数能不能够做大，以及这个基数它所绽放出来的活力程度有多高啊。这真的是一个移风易俗的一个行为，因为传统意识形态上中国其实是一个非体育化的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体育基因的我觉得这一切可能真的是得从娃娃抓起，从一些孩子们从小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就要进行改造。尤其像德国，在德国的义务制教育过程当中，一个孩子从小学念书到他高中毕业这一段时间，他能够接受过培训，自己参与过运动项目可能会超过10种啊，既有夏季的项目、户外的项目，也有这些冰雪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完整齐备的一个培育过程，而且他能够给这些孩子们为他成长增加很多生活当中新的内容、健康化的内容，这些东西我们的校园的教育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现在还不太好说，但是至少这个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参考可以借鉴。 刚才严强认为其实体育消费要兼顾两个方面，一是资金的投入，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的投入，要从小抓起。我在想我上学那会儿哈，每逢要遇到考试的时候，最先取消的就是体育课啊，体育课就没了。而且我现在也觉得特别庆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了乒乓球还有滑冰啊，如果你说现在要让我去学的话，我恐怕就是不会学了。 在这份报告中其实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体育消费更主要的增长的这个幅度啊，这份报告，因为我做这个节目，我肯定做体育节目，我肯定要关注的，说更主要的是增长的是时装方面的体育服装方面的消费，而不是真正的动起来的消费，比如说我去租场地啊，我去租器械呀、我去甚至现在叫请私教。请私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消费。而刚才像严强所说的哈，其实在体育发达国家，就国外其实没有体育这个词儿哈，人家都叫运动，对吧？我们把体育运动统一翻搁在一起，就这个所谓的 sports 是吧，其实就是运动没有这个体育这概念，就很多人专门去研究了体育是什么。没有这个体育这概念，就是运动。所以呢，在运动比较发达的国家呢，实际上它的 GDP 就是体育消费、运动消费，或者叫做体育产业，我们中国说的，占到了，你比如说在美国在德国都可以占到1%几到2%几，那这是很大的比例了。在我们这儿呢，是按0.0几来计算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体育消费还是处在这种实物性的消费，就是我买东西、买衣服 穿 买器械啊、 器械的都还是上升的，以衣服为主，比如我穿运动服这 钱都花在这儿了， 这花在这儿了， 不是运动方面的一个投资，比如说我去学习一个什么， 对学习一个项目，刚才他不是说吗，学校应该是这样的，其实国外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中小学的这个体育课确实能够保证啊，起码在大城市里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保证每天一节体育课，但这个体育课的质量到底是怎样的？那么我观察过中学的和小学的体育课，比如我悄无声溜进学校跟哪个学校关系比较好，就去观摩他的体育课，他们也是比如今天田径啊，明天篮球啊，也在做着，但这是不是就真正的等于孩子们投入或者参与了某一个项目，去掌握某一个项目的技能？ 对， 发达的体育运动发达的国家就要在10项左右，就是就像你刚才说，你学过游泳，你学过乒乓球，现在都有这种课，好一些的学校可以做到，但是有些学校呢，现在可能受到场地的限制啊，受到意识的限制，特别是让孩子们动起来，有的时候，比如说刚才刘老师说的足球，其实可以踢，但是学校课间是不允许的，只有体育课的是允许，因为有老师看着，课间你万一出了问题，安全呐。 对 吧，这是安全的问题。那么概念就不同，比如说我们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啊，学校可能不在有场地的学校都不再加大投入，都害怕出问题。 对，如果我们从一个就是一个人发展的一个常人的角度来看，他小的时候培养了这些运动方面的爱好，其实对于、对于他就是成年之后，如果他人生遇到什么挫折了哈，其实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运动去缓解，或者说能给他更开阔的一个视野。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运动哈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要从娃娃抓起。 老师就明白， 就拿我儿子来说吧，就虽然说我不爱运动，但我儿子非常爱运动。像刚才说的体育消费，实际上大概我们大概是在四岁左右时，我们就花钱就在收体，就是教他那个打羽毛球。 嗯。 后来等到上小学以后，他突然就是对网球感兴趣，我们又在那个现在北科大，就是就钢院那里又花钱请人教他打网球。到了小学六年级和初中时候呢，他就喜欢篮球，我们就报了一个私人的一个篮球俱乐部。后来这位教练还上过中央五台的那个就体育人间，那个教练，就专门做院。我们当时就在清华，大概十几个孩子就是学。当时应该是我可以确实是我在初中之前，我儿子没有上过任何一次的，就是课外的文化课学习。但是类似的课我们上的很好。虽然说比如说现在儿子没有考上清华北大，但是考的也是国内也是前十名的大学。但是我唯一感到希望，他身体非常好啊，他非常健康， 而且我特别想说，我见过刘老师的孩子哈，个子非常高， 1米9， 当然对， 个并不高， 我觉得跟运动有关系。 是啊，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我从内心来说，我就觉得我非常欣慰，至少我觉得我儿子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身体储备。另外他交往很多。比如说他看跟朋友，比如说到黑市买个票的时候去看看国安呐、就去看看 CBA， 他们之间就交往，都是谈的这些比较，我个人感觉都是比较阳光的东西， 很阳光，很健康， 对， 是吧？很向上的东西，就是刚才就没想到刘老师说的孩子1米9哈、其实小时候就听说你往上跳、往上蹦，怎么能长大个儿呢？你就得动起来，动了就能长大个儿，对吧？同样的道理，其实我从小也我让我的孩子比如说很小就学会了游泳，乒乓球，这都是要花钱去的，游泳啊，乒乓球，包括滑冰啊，这就是包括滑雪，就是我让他什么项目四季都可以的项目的，然后同学们又约了一块经常去打篮球，就是只要能动起来的，你说出去玩去，我经常会说别去啊，但是你说今天跟同学约着打球，我曾经悄悄跟踪，是不是真的去打球？哦，真的啊，背着个篮球，一帮孩子在那儿很热闹，而且他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打篮球会有这种团队精神。 另外，我还有加一个加进去，就是我每次就看到我儿子在篮球场打球，我就看他眼睛特别的自信，那我心里特别高兴。就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看过他就那么的快乐、那自信的眼光。 对，对，所以说到体育精神哈，就是能给大家带来自信、乐观和向上的一种精气神儿啊。 对对对， 这点我们待会儿还要说。那刚才我们的录音当中，严强先生也提到了，像一些欧美国家哈，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更高，他们的体育产业呢也更加的成熟。那么到底这些国家的民众对体育是一种什么样的热爱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在美国工作学习过两年的原北大女篮队长 IMG 学院的篮球教练，毕业于美国春田学院体育管理专业的赵唐威。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观察。 据我在美国这两年的观察，美国民众对体育的热爱是狂热的，健身的意识是跟受教育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我认为受教育好的人参与健身的程度更高，就是他们更注重自己的身材和健康的饮食。无论是在这个波士顿的查尔斯河畔，还是这个纽约的哈德逊河畔，无论这个天气冷热，你都能看到这个骑车跑步的人。而这个相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可能就对这个健身身材的保持就更随意一些。再加上这个美国垃圾食品比较多，我也可以经常在大街上看到这个胖到坐在这个椅子上，身上的这个肉可以塞满这个椅子缝的人。但是无论这个教育的高低，我觉得大家谈话的话题都离不开体育。我一次周一去交通局排队，很多人都在那儿排队了，然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就开始，因为是周一，周六晚上是大学橄榄球比赛，周日晚上是职业橄榄球比赛，所以周一的一早的话题一定是橄榄球。那天早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在讨论橄榄球，大家都互相不认识。然后包括你看着那些女的，就你认为他们完全不懂体育，但是他们说起橄榄球，说起说昨天晚上谁的那个超节太漂亮了，谁的那个传球很好，然后就说的头头是道。那个时候就会很惊讶说，哎，你真的身处了一个就是说体育的国度。 他刚才就跟我们分享了就是美国民众的一个运动的意识哈。其实我也有这种体会，有一次我到那个纽约去玩，那天还特别冷，我都穿着羽绒服了，还有点飘着雨，我就看见那个还有人穿着单衣在那儿跑步呢，而且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有孕妇还在那儿跑步呢。所以这就提到了一个民众到底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哈，要去锻炼一下。 对，这就是我们开始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是这是和教育体育和教育是分不开的，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话是这么说啊，我觉得这是一就是中国，我老爱说一句话，凡是喊口号的东西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东西啊，越实现不了的越喊口号，对吧？因为你看那个卖假药都说我能治疑难杂症，没有人说我能治感冒，因为感冒不治都能好。所以就是越喊口号的越很难实现，就是它真的没有真成为教育的一部分，没有浸入我们的骨髓，没有进入我们的神经啊，没有进入我们的大脑，就是真的缺乏。就刚才这位老师说的，在美国，我记得我1990年1996年，在当时我们的中国女子垒球队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取得了亚军，全中国参加这个项目的人200人，就是这个女子垒球，但是始终排在世界前四名，当时哈。而美国呢，当时我带回一个数字，还受到别人的质疑啊，就我确实在那采访得到这个数字，就是在美国女子垒球的俱乐部，因为他第一运动就是橄榄球，第二运动是棒垒球，第三运动是 NBA 是篮球，所以就是参与这个俱乐部，女子俱乐部，垒球女子俱乐部大概在30万个，就是俱乐部就有30万个、对吧？他的人口就2亿左右，和我们十几亿的人口相比，我们只有200多人，人家俱乐部就有30万个，所以这一比例。你想一想，其实他未必啊，就是说他真正从事这个专业项，就是玩，大家在一起玩，所以就是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把运动当成什么？我觉得可以当成玩，就是你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是去泡吧，不是去低头族，就是或者说我们现在或者围着火炉子一块啊，烤烧烤啊，烤撸串，这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 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就像刚才老师说的，那你看着不像议论体育的人，议论比赛的人，他真的就跟你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概念的问题。 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一些留言哈，手机尾号是1231的这位朋友，他其实说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孩子小学上体育课的这个事儿。他说谁都知道让孩子们从小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但是在学校里呢，如果孩子上课受伤了啊，如果遇到明白事儿的这个家长就是没事儿，如果遇到不喜欢运动的家长，那学校可就麻烦了。其实也是提到了运动和安全哈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另外呢，还有这个手机尾号是这个1856的这朋友，他说呢，平时在小区里跟大家一起跳舞，坚持下来感觉不错啊，可能是一位中老年朋友哈，喜欢跳广场舞的。还有手机尾号是0303的这位朋友，他说年轻人好应该多运动运动。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全民健身调查报告公布，让我们和体育做个朋友吧，我们稍后见。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全民健身调查报告公布，让我们和体育做个朋友吧。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与上一次2007年的调查相比，如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加，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增强，人均体育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全民健身也存在一些短板，时间少、场地不足依然是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调查显示，30岁到39岁年龄段最缺乏锻炼。如何补齐全民健身的短板呢？如何让体育锻炼和体育精神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资深体育评论人、体育广播的主持人梁岩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新闻广播的评论员刘鹏飞博士。其实在节目上半时段哈，我们也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体育精神。那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场外嘉宾，就是上半时段我们采访到的赵唐薇女士。那前不久呢，她也参加了纽约马拉松比赛，在当时呢，她也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 说到我自己的一些关于体育的经历，可能最近的一个是跑纽约马拉松吧。然后我觉得马拉松虽然只举办一天，但是可以充分体现一个城市的软文化以及体育产业的成熟度，因为这个赛事的组织不仅仅是靠主办方和这个跑者，还有这个民众的参与度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在我跑步的过程中，就会有民众自发的在没有补给站的空白区给大家发水、发香蕉、发饼干。42公里195米的比赛啊，每 1.5 公里左右的位置都会有一个乐队在站台，会演奏一整天，为跑步的人加油。民众就会自发的在这些人周围跳舞给大家加油，那个气氛真的是非常热烈。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马拉松的30公里以后的地方，这是心理和生理的极限的地方，没有出现任何的补给中断状况，反而会加强补给的密度，会增发一些能量棒。即使跑7个小时，天都黑了，依然这个加油的人不断。另外，纽约马拉松除了专业组、业余组和这个轮椅组，还设置了叫阿基琉斯组。所谓的这个阿基琉斯组，它引自一个希腊神话嘛，但是它这个组就是说参与的人都是患过重病治愈的人，或者是得了一些终身疾病的人都在这组。这组也算是最有故事的一组。比如说我跑的时候，就看到两个志愿者扶着一个人慢慢往前走，那个人身上 T 恤写着说我是个癌症幸存者，还有看到有人拄着拐杖单腿艰难地往前走。我当时觉着这个体育的精神的精髓真的就是在这里，就是无论你的成绩如何，你的精神是永远不倒的。也是因为说这是我第一个参加马拉松，其实就是我一度想放弃，因为确实在后半程是非常困难，但是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些人，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坚持下来，就是真的是深受他们的这个精神的鼓舞。 嗯，刚才赵腾威谈到是这种精神的鼓舞让他坚持了最后面的那个最艰难的那一程哈。有相同经历，其实刘老师不久之前也参加了马拉松哈，跟我、 不是那个、是那个在詹汤镇的那个长走， 长走 我走了20公里三路。 是什么坚让您坚持走下来了？ 首先来说我平常走几公里是没问题，当时在那另外风景也非常好，应该说走到10公里以后确实是比较累了。 嗯， 而且我后来感到一个比较让人脸红的一个记录，说我超过的人都是在5岁以下的人，5岁以下的人都超过我了。 小孩是吧？ 对是。但是不管怎么地，我还是坚持走了大概是4个小时左， 嗯， 大概是8点钟走，不到12点，可能不到4个小时完成的啊。那个经历也是比较幸福，风景美好，也是挑战了自己，对自己想没想到50岁了还能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情。没想回来以后，我夫人她又疯狂了一把。前段时间知道李宁在那个奥森公园搞了一个李宁的那个长跑， 嗯， 她也去参加了，跑的是10公里啊，在女子组呢还在列入到2000多名，也算很好的一个成绩，很好的一个成绩。所以说就是这些东西，比如说包括就像到了哪怕50了觉得自己老了，但是你去挑战一下发现自己还行，那时候对自己的自信心和自己生活的这种欲望啊，都有很好的益处。 嗯，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参加这个，愿意参加这种马拉松。 对这个马拉松，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在办的这个马拉松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实际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今年大概办的是 120多， 最多的了啊！今年大概将近一百五十个，150个各种类型的马拉松。但是日本这么大一块地方哈、一年有800多个马拉松，而美国呢，大概有1500多个马拉松的这个比赛。那其实我们和人家比远远还不够，不要觉得这是一窝蜂。我希望这样的一窝蜂能够这么疯下去。那我的同事，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跑下这个全程，但是我的同事，这也是代表咱们台吧，参加了全国这个好记者讲好故事，我的同事陈默，女记者，她可以跑下全程的马拉松，而且能在一边跑一边在采访，所以她可以5个小时左右跑下来，而且这中间还有工作， 不断的在工作，你确实能听到他呼哧带喘，我们就管他叫什么体验式报道。这种体验式报道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下来，这是我们那儿他带动了，同时不仅仅他自己，还带动了我们那儿其他的女汉子们啊，现在都跑起来了。真的，我觉得这种榜样的力量，我到现在就我佩服陈默，真是五体投地。我觉得这我崇拜他，我真崇拜他。 嗯，对，其实两位刚才说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在运动过程当中能让你提升自信，你能有一种坚持住不放弃的这种感觉。包括梁老师说的，其他国家办的其实比我们多，我们现在并不是一窝蜂。包括我之前哈，就是我也看到在美国他们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时候，组织的更加成熟。 对， 就比如说他们。